任摩西死后，上帝向摩西的继承领袖约书亚说，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这些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 约书亚在思想他所面临的艰巨任务，他知道迦南是个防守坚固的地方，以色列人要想占领那地，必须打许多硬仗，打败那些邪恶居民才行。 这一座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的大关口，它就在我们现在安营的约旦河对面，是必须首先夺取的。唉，巴不得我能了解那城的情况。哎，有办法了。 约书亚召两个人进他的帐篷。 进来，进来啊！我选召你们两人，是为了一件机密又冒险的任务。 是，领袖。 你们要偷偷的过约旦河，侦查那边，特别是耶利哥城的情况，包括他们的兵力配备、防守设备、人员多少，还有民心士气等等，这都是很重要的。还有，他们对我们是不是惧怕，他们有没有自信心，你们要回来报告。 请领袖放心，我们必定能够做到。 这任务绝对要保密，连家中人也不可说。 我们知道了。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该进耶利哥城门了。 这门还照常开放着呢。 哎， 咱们可一直进去了。 哎，我们一同进去呢，还是分开走啊？ 现在天已不早，我看最好一同去，找到住的地方再说，然后假装去逛摊子买点东西。 一些什么东西， 还是分手走好些，万一一个被抓了，另一个人还可以回去报告。 嗯，有道理。 我到城的对面去看他们的营区有多大，看居民的想法如何。你可以在城里绕一圈，注意城门的数目和城墙的防卫情形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天黑以后我们在那女人家。 哎，记住啊，她的名字叫拉合，我们在她家见面啊。嗯， 什么人啊？ 啊，我们是刚才来过付过定金的那两个客人。 哦，是你们啊？好，我就来开门啊。进来吧。 对你们二位，我心中有点奇怪。早先我问你们从哪里来，你们犹犹豫豫，吞吞吐吐，说什么从米索波大米还是什么地方来的。从那个时候起啊，我就思索你们的口音，好像有些埃及腔调的口音，你们也不像是生意人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哎，你们是以色列人吧？ 哎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 你们若是以色列人，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，不要怕我，我绝不会去报告或是检举。但是啊，我就担心你们已经在外面被人家注意到了，那就会有人来查问的。 哦，真的吗？ 我必须把你们藏起来。我想，哎，快来跟我去屋顶，那里啊有我晒的麻秸，你们藏在麻秸下面，我用麻杆盖住你们。 啊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。 真叫喇合说中了，那两个探子真的已经被人发现可疑，向耶利哥的王报告了。 卫兵，卫兵！ 哟，大王， 你带五个士兵去东门附近喇合家去搜查。我听说有两个以色列侦探住在他家，来打听我们的情报，快去把他们抓来。 是，大王。 开门，喇合，开门啊！叫你开门，听见没有，喇合？ 好，听见了，来了，来了。 他们在哪里？ 有人看见有两个陌生人进了你的家，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派来的间谍，刺探我们军情的。你快站开！ 是的，来过两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。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。你们赶快去追，一定追得上的。 哦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快快去追。 哇，好险，差一点要命啊。 士兵们出去追，追向通往约旦河渡口的大路，一会儿城门就又关上了。喇合赶忙上屋顶去见那两个探子。 喂，你们出来一下好吗？危险暂时过去了。 啊，我们听见猛敲前门的声音，我们全身都在发抖。 是啊，你真救了我们的命。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，我们都惊惶了，这里的人们都怕你们。 真的吗？ 真的 真的，我们听说你们出埃及时，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，将他们全都毁灭。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就害怕起来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上帝是天上人间的上帝。 这话完全对。 现在请你们指着这位耶和华向我起誓，因我善待了你们，你们也要善待我们一家的人。在你们占领这个城的时候，要保住我家人的性命。 我们答应用我们的性命担保你们的命，只要你不泄露这件事。 现在我要这样做，因我家在城墙边上，所以啊，我从窗口用绳子把你们一个个的放下去。你们去山里面躲三天，三天后追赶的人回来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 现在天这么黑，将来我们怎么能够认出你的家呢？ 我用这根红绳子放你们出窗户，我仍然把这根红绳子拴在窗户上做记号。 我们占领这城时，你家人要在这房子里才安全。 好，我照你的话办，现在我就放你们出城。 两个探子在山里藏了三天，等追赶的人回去了以后，二人才下山渡河回营见约书亚。 进来，进来。我真感谢上帝，叫你们达成任务平安的回来了。 可是我们几乎送了命啊！等我们详细的向您报告吧。 你们发现对岸的老百姓怎么样？ 耶和华一定会将那整块土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里的人都很怕我们。